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2005年春节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经过重新整理的新版评剧《夺印》。在剧中，赵震扮演何文进，孙露阳扮演陈有才，杜志刚扮演陈广清，郑祥镇扮演陈广熙，田冬青扮演陈景仪，如桂林扮演烂菜花，李妮扮演队长太太，陆安斌扮演陈广玉，齐天一扮演有才妻，田雄飞扮演严大伯，李春梅扮演胡素芳，张武生扮演大肉头，张燕扮演驴快嘴。 你说吧，公社派何文进上我们当书记，您看我们这儿这落后样，这怎么办呢？这个，有才啊，你也有事儿啊？ 哎，我天天上工，我可没缺过勤呢。 那头两天干什么去了？ 头两天我病了。 病了，病了，这是落后，落后。 哎，队长，我。 薛大爷找你呢。 什么事儿？ 你到那儿就知道了啊。 我还得上工呢。 哎呀，待会儿再说，你先去啊，先去，先去。大队长啊， 王鑫啊， 哎， 怎么样啊？从哪儿来啊？ 我从地里来啊。 哦， 哎呀，这地里头干活的人呐，是冷冷清清的，就好像那黄鼠狼垃圾，是越拉越稀呀。 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啊， 大队长，您甭着急。 个好主张，要骨干劲儿得先分量。仓库里有的是新稻种，分他一些有何妨？ 是啊， 那插秧的时候怎么办呢？那 对呀，没关系。 派何文进上这儿当书记，这事儿啊，我看还是等他来了，跟他商量商量再说吧。 哎呦，您是大队长，这么点事儿您都做不了主啊？啊，关心群众生活，这谁都得同意。 嗯，对。那我上仓库再看看去， 哎， 看还有多少稻种， 哎， 给大家分一些个啊。那我看看去。 哎，您先去啊。 庄的麦子怎么长得这么黄？ 这怎么能增产呢？ 我没留神，拔了点乱草。 乱草乱草，你看看人家头天穿的新褂子，就让你给弄脏了。 大嫂，你穿新衣服，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换场吗？ 好、啊，我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告诉你呢，我呀进城看戏去。 哦，今天队里头放假。 不放假我就看不了戏了。 哦、那你请过假了？ 请假？你让我跟谁请假呀？ 那你是？ 告诉你吧，我是大队长孩子的妈妈，他们都管我叫队长太太。哟，这是不是公社派来的那个何支书啊？啊，您是哪个工厂社的？是公社的。我怎么没见过您呢？ 大嫂，我是过路的。 过路，过路。你都当我看戏了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哎，广清。 哎呦，老哥。 广清。 你可来了、哎、大伙儿听说你来了都很欢迎。 广清广清。 大哥啊。 那是你爱人。 那个 啊。 老哥你看你。哎呀老何呀。 哎 说真格的。我们这儿啊土地少人落后。这回你来了可得来个大丰收啊。 这儿的情况你比我熟悉，有了事儿咱们一块儿商量。 不行，我工作能力差，这回你来了还得全仰仗你呀。 你还客气什么呀，广清 啊， 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吧。 行啊，上陈家门楼。 陈家门楼 啊，那儿宽出货量，我们开会什么都在那儿。哎，这儿你行李 啊， 我帮你拿着。 好，走走走走。 解放后，脸上换了。 我见风使舵，该地宽。名义上是陈广清当大队长，骨子里却是我陈景仪的天下。又来了个姓何的当支部书记。 人又没欢迎到，真他妈的见鬼。 不要紧的，我已经叫大队长去找他了，不怕他不来，按我说的去准备吧。啊， 好。静怡啊，你看这床大红缎子被怎么样？ 哎呀，大红缎子被太显眼了。我是说呀，先换上一床通州粗花布的，等他躺下以后再换成大红缎子的也不迟啊。 嗯，明白了。 哎，等一等，把我那件破褂子拿来。 你呀，真比那铁拐李还鬼呢。 这是人家何文进的口福， 恐怕他不容易上钩吧。 他既然进了陈家门，就算是陈家人，这鱼既吃食，就不怕他不上钩。等他上了钩以后，咱们就牢牢地把他抓在手里。什么红烧啊，白薇啊，溜鱼片啊，那还不是随着咱们的便吗？ 嗯，薛大爷，我是官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我这心里头总是扑腾，就怕他们把我那几笔账查出来。他要是真的查出来的话，我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 广西，你把胆子放大一点好不好？几笔账有什么了不起的？等咱们把姓何的拉过来，那小陈庄的一把子。那还不是在咱们手里吗？ 对呀，这小陈庄的印把子不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哎，小伙子们， 不要慌，看我的眼色行事，以后就不要再叫姓何的啦。 嗯，要叫何支书， 有的时候还要叫何书记，明白吗？ 明白。 你去做饭。 好。 广西呀、啊， 哎， 你去打酒。 哎， 广西， 哎， 拿着这个酒瓶子在街上多转上一转，让他们知道姓何的在咱们家吃饭，明白吗？ 明白， 去吧。哎， 老婆呀，到了。 广西 啊， 这是 我们大队委员陈景仪的家。 哦，他家的房子不错呀。 是啊。这都是解放以后分的。哎，你等一下啊。 好。 徐大爷。 哎， 徐大爷。 谁呀？ 哎，我呀。 哟，大队长啊。这位是。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何文进何同志。 老何呀，这是我们大队委员陈景仪同志。 哎呀，何书记，你可来了，欢迎欢迎啊！ 听广清说，你对咱们队里的工作很热心 呐、啊。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为咱们公社跑跑龙套呗。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瘸大爷是咱们小陈庄的一员虎将啊。 可不行，可不行。啊，何书记，请吧，大队长， 请请请请请请。 这位是 这是我屋里的， 这是我们优秀仓库保管员烂菜花同志。 这位是 这是咱们盼望已久的何书记来了。 哎呦，何支书啊，到我们家里千万别客气。来来来来来，请坐。哎，请坐。哎，您坐下。哎呦，何支书啊，抽支香烟吧。 我有汗烟。 哎呦，你看人家何支书啊，连根香烟都不肯抽，可真会当家过日子。 是啊，小陈庄来了何书记当家，那一定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啊。 是啊， 我们老何同志就是能干嘛， 一只手撑不过天来，还要靠大家的力量。 可不能这么说，这龙没有头可是不行的呀。 哎呀，对呀，总得有个领导嘛。 对对对对对， 广清 啊，我想问你个事儿 哦。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听大家伙说要分粮食，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大队长的意思，为了搞好生产，鼓鼓大家的干劲儿呗。 对，就为鼓鼓干劲儿。 对对对， 大家伙又不缺粮食吃，为什么拿粮食鼓干劲儿呢？仓库里有那么多粮食吗？ 有稻种啊。 什么？动用稻种？ 是啊，给他们分一点嘛。 这个事儿上级领导知道吗？ 不知道， 跟群众们商量过吗？ 这个事儿，瘸大爷跟烂菜花同志他们都同意呀、啊。 稻种已经分了， 条子我是批了，就是分粮食了。 既然这样，我的意见，先开个执委会研究研究再说吧。 这我看 不呀，还是何书记想的周到，大队长啊，还是开会研究研究再说吧。 好吧，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哎呀，人家何书记到咱们家里吃顿便饭，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们就大菜怎么 就是一顿便饭吗？吃顿饭，吃顿饭，就吃顿饭。 哎呀，吃个饭吧，有什么好看的？ 哎，我看呢，还是来个干部当的好，又有鱼又有肉，瞧还打酒来了。 没错， 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就是我常说的何文志何同志。何呀，这是我们大队会计。模范的这个优秀工作者啊，陈广西同志。 外边怎么回事啊？ 大队长啊，外边有好多人要看看何书记， 是吧？ 我看看去。 哎，你别动，别动！你刚来，怪累的，怎么能动呢？我看看谁来了，我看看去，我看看去。哎呀，何书记在这吃顿饭有什么好看的吗？吃完饭，大队部全看见了啊！走走走， 就看看， 没看 见。 大队 长，我先回去吧。 你快去做饭吧。 哎呦，何支书啊，到我们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您，您看这粗茶淡饭呢，您就将就吃口啊。哎，这天儿要下雨了。哎呀，何支书啊，吃完了饭，天晚了，别走了，就住在我们家里吧啊。 不用麻烦你们了。 哎呀，何支书， 哎呀，人家瘸大爷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这么一走他不合适吧。瘸大爷 啊， 您准备的好快呀。 哪里哪里，何书记到这里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可千万不要客气呀。 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为什么桌上摆鱼有摆肉？为什么窗外有人按逗留？我要站稳脚步朝前走，一步一步看根由。 哎呦，何支书啊，来来来，快请上座，请上座，快来来来来， 坐下 啊。广清啊，看来今天这顿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家常便饭谈不上什么接风啊。 对对对对， 鸭子。 哎，是我自己喂的。 这是鲤鱼啊。 哦，是我下河捞的。 还有红烧肉。 这是前几天老三家杀猪，我就盛了二斤了。 王青啊， 哎， 从桌上来看，你们村的生活水平不低呀、啊， 还不够，还不够， 真是香油白面样样有，鸡鸭鱼肉摆满桌呀。 这要是比起解放以前嘞，那 看来你们村的工作搞得很有成绩呀、啊，这都是你大队长领导的好啊。 不，这是干部们的力量，像什么这个陈景仪同志、陈广西同志，还有这个烂菜花同志，这是跟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这都是大队长领导有方。 哎呦，我 别了，大队长，别打人了，别打人了。 村里面家家都是这样吗？ 哎，差不多，差不多。 对， 那为什么还要分稻种呢？ 哎，老何呀，菜都凉了。 变天了，哼，猴子还没走掉，就来了个姓孙，哼！ 大队长， 何 书记， 啊，不，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 老 何，小伙子， 小伙子， 小伙子， 老何，你等我，老何，等我会儿，等我会儿。 队长啊， 来来来， 老何， 你等我会儿， 大队长。 我说他不容易上钩吧， 我的网都撒下去了，还怕他跑到哪儿去吗？我这第一招棋不行，我就给他来第二招棋。 第二招棋， 嗯， thank you. 年我被他们拉下了嘴，就好像一条毒蛇缠在身，白天害怕，夜晚担惊，抬不起头来我也见不得人，这真是一部落井下坑，万般争。我是陈有才呀、 啊！哦，有才呀、啊！下这么大雨干嘛去啊？ 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老爷，哎，他是谁呀、啊？ 啊、哦，他叫陈有才。 他怎么这么慌里慌张的？ 他有病啊，家里有困难，他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哎，他跟陈家门楼有来往， 这个事儿对给他知道吗？ 啊，这样吧，你先跟我回家，回家咱们聊聊。走走走走。 哎，老爷，你看湖面上，哎， 有条船。 哎呀！这条船呢、啊，绳子断了，你把它捞上来，省得你挖泥又找人穿呢、啊。 哎， 我去把它捞上来， 哎，来不及了。 Yeah. 吃去吧。 你？ 我没事啊，大婶，你先回去吧，别着急啊，回去吧。哎，哎，王玉， 去找何支书？去找。 大婶子，大清早的，您上哪儿啊？ 我上宫去。 甭管我。是不是找何书记的？大婶儿，你可千万别上当啊！你不要找错了庙门，定错了神儿。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他正在想住，他跟你到处督查，偷用两股人，船是有他书生，脸是有他书云。大婶儿啊，你找他好比是蜻蜓钻进了蜘蛛网，飞蛾偷火自烧身。 这话是真的？ 是真的，千万别找，千万别上当啊！想个办法 找他。 是啊，瘸大爷可是咱们自家人呢、啊、再者说了，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您有困难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 这 哎呀，大婶子，除了瘸大爷还有陈广熙呢。啊，不就咱们点事儿吗？好解决啊，您先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啊。大婶子，走走走吧啊，回家了啊。 你说这 何支书， 四方， 严大发。 哎， 哎呦，你们都挖完了一川泥，我们可来晚了。 哎，不晚呐，你看这太阳才刚出来嘛，啊。 哎，广玉，何支书。 哎，广玉啊，还不认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认识了，早就认识。 哎，在哪儿啊？ 在陈家门楼的饭桌。 哦，原来昨天晚上在陈家门楼窗外的说话的小伙子就是你呀、啊！ 广玉，你跟何支书都说什么了？ 咱们能说什么？咱们又没有鱼，又没有肉，又没有烟的招待人，咱们能说什么？ 哎，广玉呀、啊，你把何书记当成什么人了？何书记到了陈家门楼，烟没抽一颗，茶没喝一口，就听见你在窗外说了一句什么话。何书记足足找你大半夜呀、啊！后来那雨下大了，我就跟何书记下地挖沟放水，最后啊，还是何书记把你们的船给拉回来。哎，不信去看看去，他那船绳是不是新换的？ 何书记，广义， 我 何书记，我刚才跟您说了那么多冒失话，您可别往心里去。 广义，咱们不说这个。广义，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呀。 是何书记，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看见咱们村的工作搞不上去，我这心里的着急呀、啊！我有的是劲儿，可我使不上劲儿。听说您要来了，我有一肚子话要跟您说，可是我看您上陈家门楼了，有什么也不想说了，这心里头凉了。 那现在呢？ 何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个重要的情况。 好，你说。 听说您要来陈家门楼，前天一宿都没睡，半夜三更叮了咣啷的，屋子里都不知道干些什么。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一看见陈有才从陈家门楼出来。 哪个陈有才 啊？就是昨天下雨碰见那个人。 哦，昨天我碰见大婶说有才叔病了。 广玉，你提供这个情况很重要。哎，广玉素芳， 哎， 你们想想，咱们能不能找几个知心的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太好了， 老爷， 哎， 你通知广清晚上召开支部会。 哎，好嘞， 走吧， 走。 严 大飞。 我说烂菜话，你端了这么一大碗元宵，这是给我吃的呀？ 哼，想吃我搓的元宵啊？也不看看你长那德行。我这碗元宵啊，是送给人家何支书的。你呀、啊，也他妈的配？ 你站住！ 站住！ 哎呀，何支书啊，原来您在这儿啊，可把我找的好苦啊！ 别发愁了，你看这是素芳姑娘送给咱们的粮食。 素芳送来的？ 是啊。 他家也不富裕， 这可真是穷人帮助穷人的。 素芳真是个好姑娘啊。 这不还得给人家把口袋腾出来呢。我腾口袋去了。 去吧。 爸，您的病好点了吗？ 不见好啊。 什么时候好啊？ 爸爸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千不怨万不怨都怨。 怨谁呀？ 都怨爸爸我呀，贪了人家小便宜，可上了人家大当了。 上了谁的当了？ 钟响了，小红爹，我得上工去了、啊、这是素芳的口袋，她要是来了你就还给她。 放那儿吧。 我就搁这花架子上了 啊 去玩一会儿，让爸爸歇会儿啊。 哎， 小红爹，外边风大，坐一会儿就回去吧。 就回去。 堵漏要塞洞，设界先拉弓，送粮又送钱，只为把祖宗。 有才叔，怎么一人站那发愣呢？ 哦，是广西、哎、 是我啊。 坐吧。 哎 哎，你这是 啊？有才叔、啊、昨天大婶子找我说您病了，要借几个钱，我跟瘸大爷这么一说，嘿，有才叔哎， 瘸大爷怕大婶儿心里太悲伤，二话没说可真大方，拿了十块钱称了十斤粮，他叫我给你们送到门上。我说大叔哎，今后你有困难只管讲，瘸大爷他一定能帮忙，有钱没钱不要紧， 瘸子小陈庄上祸害根，到如今甜言蜜语把人分，莫非暗地有生担心？ 财叔，这钱您过过数，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办法啊！ 哦，不不不，你替我谢谢瘸大爷，这钱和粮食我不要。 那您就不治病了？罗才叔，您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让大婶子拉扯着小红可怎么过日子啊？有才叔，哦嗨，您是怕还不起啊？我看下班那瘸大爷还能逼着你要债啊？啊，来拿着。 不不不， 拿着， 我不 拿着， 我不 拿着。 爸，何书记来了。 何书记来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 什么时候来啊？ 一会儿就来。 何书记来了。这准是调查我来了，这哎呦，这可怎么办？ 爸，您说什么呢？ 我这咋的玩去 啊？啊，快快去叫你娘、 哎、 啊！快跑！ 哎， 何书记来了，这可怎么办？ 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姓何的这次来，一定是为了调查道种的事儿吧？ 道种？ 怎么？你害怕了？俗话说得好，只要不开口是神仙难下手，你给他来个一问摇头三不知，神鬼怪不得。哎，来拿着。 不， 拿着，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啊。 你不要。有才，你可别跟我装糊涂，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犯了还则罢了，要是犯了的话，瘸大爷跟大队长吃喝不分，何文进他们可都是干部，官相官，吏相吏，这一头的官司你可打不了。三千斤稻种现在藏在你的船上，到时候瘸大爷出来作证说你偷运稻种， 我 你不坐牢，你不受刑，一家大小落个妻离子散，后悔你可就晚了。 我的天哪！ 给他说，只要你听瘸大爷，就都万事大吉了啊！赶快找条口袋，把粮食腾下来，瘸大爷等着口袋用呢。 我们家没口袋。 没口袋，得我自己找找。这不就一条口袋吗？吴素芳，吴素芳的口袋怎么到你们家来了？ 是他借给我们点粮食。 你接了吴素芳的粮食了？ 是他借给我们的。 吴素芳也居然借给他粮食，不成，这口袋我得让瘸大爷看看。姓何的来了。啊，大婶子， 走了。 哎，我来了一会儿了。 再等一会儿。 有空再来，有空再来啊。 小红爹，这粮食是哪儿来的呀？ 陈广西送来的。 哎呀，小红爹，你怎么还招惹他们呀？ 这下我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不要紧的，我现在就给他送回去。 啊，不不不不，千万别送。自从我那年给他们偷运了稻种，这个套就算套在脖子上了。臣妾自是不舍心肝疼，送粮送钱为了把罪封，大队长和他们坐着一条板凳，也只好忍气吞声，张口如瓶。 Thank you. 何书记， 何书记 是何书记来了， 何书记来了，哎、 这准是调查我来了， 怎么办呢？ 我不能见他，你就说，你就说我睡了啊，你就说我睡了，我不见他，我不见他呀。 屋里头有人吗？ 何书记， 大嫂， 是您呐。 大嫂，有才的病好一点了吗？ 他好一点了。 大嫂，听说有才病了，队里头决定先发给你们点救济粮，有困难咱们再慢慢解决吧。 何书记，谢谢您了，我们家里还有米呀、啊。 有米？哦，有米也先留下吧，多吃两天啊。大嫂，我去看看有才的病。 何书记，您在这坐一会儿吧，我们屋里太脏了，要不然我们有才搀出来、 哎。别，大嫂，外面风大呀，对病人不好，还是我进去吧。 何书记，您还是在这坐着吧，要不我把地先扫一下。 你家再脏我也不会闲呐，大嫂。 你我虽然不同姓，解放前都是手人，一根指头两个脚，你为何拿我当外人？病了，我来看看他。你来是？ 我找你是想谈谈生产情况，顺便看看有才的病。小婆他娘啊，有才的病好点了吗？ 他好一点了。瘸大爷，刚才你 刚才我不是到处带到何书记吗？没想到他到你们家里来了，可是真巧啊！ 巧 巧啊！ 何书记，这米， 这米。 这米是何书记送来的。 哎呀，何书记呀，你太关心群众生活了，不仅前来看病，还送米上门。这样的深入，哎呀，可真了不起呀，值得我陈景仪学习的呀。 大嫂，这米你就先收下吧。 何书记，这米我不能收了。 小红他娘，何书记大老远的把米送来，你就应该收下，收下，收下。 徐大爷，刚才你不上广西送米来了吗？我怎么能收两份粮食呢？ 哦，你已经让广西来送过米 啊？是啊，是啊。 看来我来晚了一步啊。 哪里哪里。这是我分内之事，我哪比得上何书记这样关心社员呢？ 这也是我分内之事啊。 我瞧你是想谈。哎呀，何书记啊，你的担子担得太重了。我陈景仪虽然能力差一点，但我也愿意替你多分担一些担子，你好腾下手来干一些重要的工作呀。 哦， 刚才我听广西说咱们的稻种缺少，你赶快去安排安排吧。 你想的真是周到。 哪里哪里， 既关心队里的生产，又关心群众的生活。是啊，我们不能误了春耕啊。 有道是这时光可是不饶人呐。 不过请你放心，我们有的是稻种，绝误不了春耕。 有的是稻种。 对，有的是稻种，绝误不了春耕。 先见的何书记有办法呀。是不是公社给咱们的支持啊？ 必要的时候公社会给我们支持的，不过我相信现在我们有能力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 对，那自己解决。 稻种在哪儿啊？ 稻种就在我们小陈庄。 就在小陈庄？ 对，就在我们小陈庄。我们小陈庄有的是热爱公社的社员，有的是关心集体的群众，有了他们，我们还怕没有稻种吗？ 哎呀，何书记呀，你真是处处都依靠群众啊。 不依靠群众，一只手可是撑不过天来呀。 何书记，你说的太对了。 对吗？ 对呀、啊、 对， 太对了。哈哈哈哈话儿把词儿来打着，哈哈他把我亲。 他为何今日殷勤送大米？我定要顺水推舟看仔细。 一阵暴雨迎头降，倒叫我左右为难心里急。 我一定不叫他话到底令心。 他今天表面镇定骨子里虚。 我一定把有才抓在手里。 我定下好这盘棋。 我一定包好皮子不捞馅儿。 我一定揭开盖看信 啊。何书记呀、啊、咱们去看看有才的病吧。 好，走吧。 小红他娘，你要知道有才在病着，你不要给他病上加病，病外添病啊。嗯， 我听说你领了粮食给陈有才送来了。 是啊。 那我批了条子，仓库怎么不让领粮食啊？ 王庆，有才病了，给他发一点救济粮，这个事儿队委会上做过研究啊。 不是，我说我批了条子。 我知道。王庆啊，我觉得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仓库账目管理混乱，我建议由胡素芳同志接管粮库，你觉得怎么样？ 这事儿你怎么私自就做主呢？ 哎呀，好好好，哎呀，我们菜花啊，办事情就是毛毛躁躁的，什么事情也干不好。换个党员来领导，一定能领导的好。我双手赞成。 老何，你看人瘸大爷，好，赞成。 市长，市长， 市长。哎呀， 对啊，要么您亲手推着条子到了广西这领头粮食来，这怎么回事啊？ 大队长啊。我说的话您可别生气呀、啊、你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 对， 哎，广清，哼，哎，广清，哎，广清， 哼，哎， 娘子好。哎， 方去看仓库，姓何的，你要掐我的脖子呀你。 好啊， 你饶不了我，我也饶不了你。你要我的心肝，我要你的武大。咱们齐力看唱本，走着瞧。 听众朋友，中国评剧院演出的经过重新整理的新版夺印，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现代京剧，先请听《红灯记》当中的几个唱段，袁英明扮演李铁梅，王梦云扮演李奶奶，血债要用血来偿。 老公长，你请别娘， 光辉照儿涌向前，是袁英明、王梦云演唱的《红灯记》，接下来请您欣赏《智取威虎山》中的几个唱段，关怀扮演杨子荣，胸有朝阳。 Thank you. 最后请听《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李秉淑扮演江水英。 听众朋友，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